刑侦支队副队长孟昭接手了一桩诡异的凶杀案。 昭哥，你回家了吗？ 没呢，高铁站呢。 你快看我转发给你那条新闻，今早在玉湖湾附近那片拆迁区发现了一具男尸，这案子 看了，这案子归我们管。 拆迁区内惊现一具身披红色连衣裙、穿着红色高跟鞋的男尸。调查中，孟昭发现死者的邻居竟然是自己高中时的死对头陆时琛。 睡不着，所以呢就过来看看我是怎么被卷进这案子的。请问孟警官，这不算违法吧？ 许多线索将矛头直指陆时琛，然而孟昭却认为这一切过于巧合。与此同时，陆时琛也在积极调查蛛丝马迹，暗中帮助孟昭。 这儿有血迹，不规则的长条状的血迹，断断续续的，从七号楼下面一直延伸到案发地的附近。嗯，死者是被拖过去的。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，牵扯出多年前一桩因校园霸凌引起的自杀案。 我是顺义家政公司，不过我跟周先生啊，我们是跳过公司私下签的合同。 巧合的是，死者周衍的家政阿姨赵云华是自杀男生赵彤的母亲，而当时为霸凌者做辩护的竟然是陆时琛的父亲陆承泽。 哎，孟警官，这都十几年前的事了，你们怎么又查起来了？ 孟昭接下来的调查似乎遇到了无形的阻碍，不论是学校、法院，还是陆承泽的律师事务所，关于当年案件的档案竟然都消失不见。 有点瘆人倒是真的。 在认定赵云华有重大嫌疑后，他却突然自杀身亡，而真正的幕后黑手却不知所踪。 我哪知道啊？ 小曾、张涛、韩营地领衔太平长安原班后期团队年度巨制，聚合知名话剧演员、优秀音乐剧演员、著名影视演员、业内顶尖配音演员等28位艺术家倾情献声，豪华原创配乐、顶级原创歌曲、教科书籍台词指导、电视剧集导演编剧阵容、电影级杜比后期制作。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2022年度精品多人有声开年大戏《皮囊》第一季《黄雀》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长佩文学联合出品，即刻上线。 何况我对追寻正义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兴趣，只是随口一猜罢了。 不过要真是寻仇，这人也太沉得住气了，这目光是从什么时候出现来着？记不清楚了，但少说也得有几个月了。 身边留着你的烟草味，甚至恨我都还没来得及。你这个电话突然间很神秘，显然不会好意。你更新的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？我还努力装作梦在鼓励。或许我还在幻想你把我心的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